依然明朗。忙碌了一上午，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，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喽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:00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，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，无需指标，无需等待，轻松拥有奥迪座驾。详询北京奥之旅010-6137-8888。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、公羊、猛禽、索罗德应有尽有，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。 魅力启程，换新出发，全新启程 T90 领跑2017五星级安全碰撞测试，创历史新高。涿州东风启程专营店诚邀您莅临品鉴，详询0312-366-9210。 历时十年精心打造，京城首家现代化专业口腔全国连锁机构，每年上百万服务人次，以最低的价格、最高的质量回馈广大客户。北京每年口腔为您的牙齿健康保驾护航。959资讯快报。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31日召开会议，研究中国共产党第18届中央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。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，会议决定，中国共产党第18届中央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于2017年10月11日在北京召开。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向党的18届七中全会建议，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17年10月18日在北京召开。会议指出，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，要继续扎实做好大会筹备工作，确保大会胜利召开。近年来，企业对行业协会乱收费反应强烈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多次强调要严查红顶中介违规收费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。国家发展改革委部署开展全国涉企收费专项检查，将行业协会收费作为重点之一，着力查处协会利用行政职能擅自设立收费项目、强制服务收费等违规行为，现将近期查处的行业协会典型案例公布。 涿州市民文明公约，热爱祖国，奉献涿州，崇德守信，包容开放，履约建诺，遵纪守法，孝老爱亲，助残济困，助人为乐，和睦邻里，见义勇为，实干担当，举止文明，礼貌待人，爱岗敬业，廉洁奉公，崇尚科学，移风易俗，保护环境，爱护自然。 涿州电视台携手佳天下旅游集团，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起航，12天带您游遍香港、澳门、广州等南方6省8地，参与文化艺术展演，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。咨询电话0312-3800-611，1522-0008-6661。 好音乐959， 需要你在我身旁。 Joe

福的喜龙，宁愿我跪着忧郁归去，像刚消失那阵风，别再伤我心，他伤得那么重，像块冰碎开，他显得太空洞。失恋在郁郁的岁月中，谁愿意一颗心永落空？谁愿意只装饰你的梦？令人我 是我同伴。

阵蒙蒙，一阵蒙蒙。第二次偶然相逢，烟又蒙蒙，雨又蒙蒙。从此后，惊涛骇浪，爱也汹汹。恨也汹汹，从此后天崩地裂，恩怨重重，怨也重重。想当初和你相逢，烟尘蒙蒙，雨尘蒙蒙。相逢，烟又蒙蒙，雨又蒙蒙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魂也相从，梦也相从。叹世间情为何物，生也相从，相从。